戏中有了暂时的静谧，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驾驶跟学习工作才会更集中精力。午休时间有我陪着你，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世上里，我最爱你爱你。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959资讯快报。 6月13号，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授予驻香港部队某旅特种作战一连香港驻军模范特战连荣誉称号。命令指出，该连聚焦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按照三个绝对驻军魂，围绕四有要求育新人，瞄准世界一流练精兵，恪守军纪如铁树形象，全面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迈上新台阶，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务，在特殊环境下有效履行了驻军职能使命，先后三次被原广州军区驻香港部队表彰为基层建设标兵单位，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连队党支部被表彰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6月13号，河北省长许勤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河北省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等事项。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一系列要求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深化改革创新，强化依法治安，狠抓责任落实，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安全生产环境。我是杨雪超，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涿州电视台携手嘉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嘉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 taste of life was sweet as rain upon my tongue. I teased life as if it were a foolish game, the way the evening breeze may tease the candle flame. The thousand dreams I dreamed, the splendid things I to last on weak and shifting sand. I live by night and shun the naked light of day, and only now I see how the time ran away.

每个人是否都有一些来不及想做的事？是否这一辈子就唏嘘又唏嘘？而朋友都已老去，情人都已远离，再没有人证明你光荣的回忆。爱情只是越来越误解的东西，你猜山多高，除非你爬上去，这才发现整个地球乘着你。你猜水多深，除非你变成鱼，回到海洋母亲怀里。这是现年50岁的曾淑琴在20多年前演唱的一首歌，叫《写给年轻》。她的歌具有流畅不复杂的旋律，而且呢，在那个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年代，她歌曲当中有一种浓浓的文学色彩。她有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叫《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金马奖最佳电影主题曲。而且呢，她是一个很倔强的、很有自己独立鉴赏风格的女歌手。她是台湾歌坛上少数的民谣女歌手代表，自己也尝试创作过乡村摇滚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也是一位创作人，她是一位独立音乐人。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陈鸿宇演唱的《你只是经过》。 水房 房一端被日光泻满，啤酒习惯你的诗写我都乱弹，只好各自聚散，也好各自无关。我很喜欢唐韵峰的词，很有画面感，同时也有一种很隽永的感觉。

你知道为什么硬币上的人都是侧面相，而纸币上都是正面相吗？前段时间看一本书哦，当中有交代，说是金属雕版当中存在了技术难题，而且呢，硬币空间相对来说小一点，很难画出辨识度比较高的正面相。如果要画精细的正面肖像，成本很大，而纸币呢，画正面相精细复杂，是防止伪钞的一种需要。好，继续和你分享的歌曲来自王菲，催眠。 时间看了一个著名的催眠大师徐明的访问哦，说起一段往事，几年前他年轻的女儿因男朋友移情而自杀，谈到此事的时候，他和他太太呢对女儿的那位劈腿男友都表现出了很大的宽容度。他说既然如此，而且他也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说谅解的力量让人充满敬意。然后他又说其实我们真的很想他，这句话又让人很动容。人的情感真的是非常微妙的，在对和错之间，往往就是一瞬间就会改变很多的事情。继续要听的歌曲《满江》，四舍五入。 分身乏术，如果爱也算一种武术，时间才是武林盟主，武林中人都很孤独，谁见谁都想哭。谁都想哭。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听这首歌了，这是1999年梁咏琪演唱的《新鲜》。看一个人是否适合长久相处呢，不是看他对你有多好，现在好不代表未来会一直对你好，不是看他现在是否和你很般配啊，现在般配呢，不代表未来也会很般配。如果他能为了你一直的改变自己，变得更优秀、更有趣、更有意思，这样就会让你的生活一直保持新鲜，一直有一种恋爱的感觉。所以呢，如果对方是一个一直追求变化，而且是为了你追求变化的人，你应该珍惜他。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胡彦斌 Life。 过着霓虹的街头，各种颜色的皮肤，而脸上带的忧愁，是不是每天都要想着立着上游？我心态决定命运，让我觉得很牛。我不知他们来自何处，也去往何处。你的心一定要有足够的包容度。我放弃站稳的脚跟和我成功的路，未来来这座陌生的城市，耽搁我的不只是孤独，因为我心里有数，所以我义无反顾。我不懂什么招数，也不会任人摆布，也需要一些新的感悟来面对人生，尝试新的态度。我没有流利的英语，沟通听到我的距离，我无所畏惧，总有一句世界的流行语。我现在每天都看 ABCD， 仿佛我的人生都在猜的谜语。上课的时候我会带着翻译，老师对这事如此不可思议。我只想带着我同学的不同他们怎么想的，我的中学他们都很 nice， 我请他们喝一杯 Starbucks， 告诉他们一定要来上课，可别轻忽，今天的文化会变动。 It's a chance for you